听众朋友，董媛媛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梨园金曲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童芷苓演唱的一组京剧，先请听京剧《红娘》当中的片段《烤红》。 小姐深夜去到花园，你们做什么去了？ 啊，老夫人，小姐每天到花园烧香，都是给您添福添寿啊。 怎么与我添福添寿？ 对了，添福添寿。 我打你过天福天寿， 老夫 什么？张什么？病了，你们什么想干？ 被夫人从下线到书斋去访看， 那书房你们也能去一趟的呀？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 you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童芷苓演唱的一组京剧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